在户外时间长了仍然可以引起这个中暑。 嗯， 好在呢就是今天夜间这个天气比较有利于气温的下降，夜间十点钟以后啊气温基本上会下降到30度以下，最低的时候呢在明天的清晨5点钟前后，气温呢是20度上下，也就是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上下。 嗯， 出现的时间是明天这个清晨的5点钟前后。 嗯， 这样的话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夜间大部分时间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适宜这个休息和这个体力的恢复。 嗯， 那么这是北京的天气，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亚洲这个地区来说的话，天气的重点有这么两个，一个呢是就是明后两天，西北太平洋将会有两个热带低压系统先后发展，并可能逐渐形成这个台风。受其影响呢，中南半岛周末两天雨水是逐渐的发展，越南南部和柬埔寨还有这个老挝南部等地呢将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而且下周这个系统呢会北上，影响中南半岛的时间呢会更长一些，预计是4到8号，中南半岛的降水呢就一直都非常的强劲。 嗯， 这样的话就往那个前往这些地区的旅行的话就要注意这个防雨。 嗯， 第二个呢就是在日本呢今后3-4天的气温呢会明显的升高，之后呢是到6月5号开始呢，日本大部分地区会迎来降水，这样的话气温又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前3-4天是一个气温升高的趋势，到6月5号以后呢出现降水，气温又会明显的下降，这是日本的一个情况。 嗯，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欧洲，那么明后两天这个欧洲到这个巴尔干半岛一带啊，普遍被这个雨水笼罩。雨量不大，多是以小雨或者是中雨为主。 嗯， 但是呢雷电是多发，需要多防范这个雷电造成的不利影响。 嗯， 另外的话就是在欧洲的西部也会有雨水光顾，像英国法国南部还有这个西班牙等地呢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伊比利亚半岛呢到法国南部一带呢还需要这个防范这个雷电这个影响。那么在北美方面呢，就是今后呢会有两个低压系统先后带来这个降水天气。明后两天呢，加拿大中部、美国北部平原和中西部地区到五大湖一带啊，先后会迎来这个降水天气。加拿大中部较高纬度地区呢，还会迎来这个降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嗯， 相对而言呢，就是明天是降水的一个鼎盛时期，也就是说在北美来讲的话，明天是一个降水的鼎盛时期。加拿大中部、美国北部平原和这个中西部地区呢，到五大湖一带都有这个中到大雨。 嗯， 后天呢，随着这个系统的东移，到这个五大湖一带以后呢，这个降雨的区域也会向东移。这样的话就是在美国东部，特别是这个华盛顿，周日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这样的话就需要注意对这个防范它对出行的影响吧。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旅游方面的天气预报的介绍。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呢，还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啊， 而且还充满着童趣。 嗯， 今天要跟所有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都要说节日快乐是吧？这已经成了，我刚才看到有平台上有朋友说的这句话挺有意思的，他说现在的这个节日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年人或者是大人朋友们的大朋友们的叫治愈节， 是 很好。那么在周末刚好赶上这样一个节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 高温， 对，防暑降温，我们防一下紫外线， 是 啊。那今天这个周末呢，我们把这个目光啊要向未来两周来看一看， 嗯，这个、就在六月中旬的时间， 对对对对， 嗯， 这个周末、下一周末、下下一个周末，也就是我们提到六月十五号，将在北京迎来一场盛事。那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北京市旅游委大型活动处副处长贾丽梅，贾处您好， 嗯，主持人好， 嗯，那么还有一位是北京瑞莱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龙，杜总您好。 主持人好，八七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到的就是下下周周末的时候，在北京会举办的这个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是2018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嗯， 其实咱们都会亲切的叫它旅博会。 对 对， 有很多朋友可能记得当年我们叫 BITE 的时候，这个缩写一直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 是 啊，那今年呢又迎来了咱们第五届的叫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和2018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嗯， 在这个称呼上其实有一些跟很多年前的变化，那 升级，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也很有幸的邀请到二位啊，在展会当中的重要的我们的这个主办方以及承办方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次展会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跟大家跟每一位旅行者跟每一位普通的市民非常有关系的，就是其实在旅博会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新的线路、新的目的地， 嗯， 他们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北京市民以及中国的游客的身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更多的关于旅游方面的、旅行方面的一些变化。 嗯，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要请贾处啊，我们北京市旅游委大型活动处的副处长贾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大致今年的这个展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嗯，好的。我们北京市旅游委主办的这个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呢是创办于2004年， 嗯， 那么到现在呢经过14年的这个创新和发展啊，已经成为全国旅游业界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嗯， 特别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原来比较通俗的称为北京旅博会或者叫 BITE， 嗯， 这个名字是依旧是沿用的。 嗯， 为什么前面加上这个京交会这个大帽呢？它其实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北京旅博会是并入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京交会， 嗯嗯， 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 这个变化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因为这个京交会呢是由那个中国国家的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的，所以我们旅博会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平台呢，我们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发展平台。 哦，嗯嗯，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升级。 嗯， 对，这是这个名字的变化。那么涉及今年的这个旅博会呢，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的这个旅博会举办的时间是在6月15号到17号，也就是下下周， 嗯， 那么周五开馆，周六和周日两天这个周末的时间呢，将迎来这个业内的以及北京的广大市民来进行参观。 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日子再往后一天就是咱们的端午节了。 对，是的， 啊，刚 好 是在咱们 节 日之前。 嗯，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三天当中会分媒体日和公众日这样的区别吗？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展会呢，它其实是专业展加消费展这样一个模式。 嗯， 那么在开馆的首日呢，我们主要是面向业内的观众。 星期五。 对，是的。 嗯， 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周六周日，第二天第三天，会面向社会公众。 嗯， 这样的话大家周末也有时间去到展会上去逛一逛。 嗯， 买一买产品。 需要提前买票吗？ 这个其实我们这参加展会呢，它的入门的渠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嗯， 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四种方式。 嗯， 首先呢，随着现在大家的这个手机的这种普及哈， 嗯， 我们今年这个 BITE 的这个微信号、公众号，向大家这个进行开放。 嗯，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嗯， 就可以进行扫码，进行前期的网上注册。 嗯， 那么通过网上注册呢，咱们到现场是可以免费去观展的。 嗯，这个渠道是很便捷的。 对， 嗯， 这是其中的一个 入门的方式、 哦、 对。那么还有其他三种呢，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展会前，也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 嗯、 我们印了将近100万张的这个免费的门票、 哦、 通过北京市的各大社区啊、超市啊、 嗯、 楼宇啊等等、 嗯、 进行那个免费的发放。 嗯， 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这个 身边的 对对对、 嗯、 社区啊、 嗯、 或者其他渠道有没有这种免费的票、 嗯、 可以这个领取、 嗯、 啊，这个也是免费进场的。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期会在那个一些这个官方的合作媒体报纸上发布一些展会的信息，同时呢这个报纸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剪角是作为门票、 哦、 对对对、哦、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可以凭这个剪角也是可以免费入门的、 嗯、 这前三种方式都是可以免费去参观展会的、 嗯、 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在现场去购票、 嗯、 啊、 嗯、 但这当然这现场购票我们通过扫码也是有优惠的、 嗯、 啊、 嗯、 是这样、 嗯 比较丰富。那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手机很发达哈，大家用这个工具也很便利。 嗯， 其实前期通过关注我们的官网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来进行前期的注册， 嗯， 免费领取门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 四种方式其实覆盖面还挺广的，尤其是报纸剪角这个方式， 嗯， 感觉就是想起了小的时候，然后看爷爷奶奶在那儿做的事情。 今天六一，你想起来都是小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还挺适合不同的人群。 其实咱们传统的和新的方式都会有。 对，结合起来，对。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入门的方式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看，在这一次我们新的一次这个旅博会，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在这一次旅博会上有什么样的升级和全新的变化？那贾初和杜总，接下来呢，我想两位呢应该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一次咱们展会，比如说它来自全球有哪些地区的这样的参展商啊，有哪些国家有哪些旅游目的地，他们将会发布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内容给我们透露一下。 嗯，好的，这样吧，我先把展会整体的情况先简单做个介绍。 嗯， 那么今年的展会呢，还是在这个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那么是在国家会议中心的E1、E2、E3、E4四个馆、 嗯、 全馆，整个展览面积是22000平方米。 嗯， 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在这四个馆的设置上呢，我们在E1馆设置为这个企业的展卖馆。也就是说集中了国内众多的知名的旅游公司和各大旅行社，在这个现场可以推出上万种优惠的旅游产品、 嗯、 这个是朋友们可以去现场去采购的。 对对对、 嗯、 这个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些旅游的品牌， 对、 嗯、 他们在现场的展示。 嗯， 嗯，然后 E2 和 E3 馆呢是为综合馆，也就是这个国内的各省市啊、港澳台的一些旅游机构进行的一些形象展。 哦， 有很多新鲜的这种旅游的资讯，旅游的信息，可以那个进行了解。那么对于业内来说呢，我们在这个综合馆呢，除了有这些旅游机构的展台，还包括有跟旅游相关的，像金融啊、规划、啊、传播啊、文化旅游、体育等等，以及医药养生这些多行业、多业态的这个参展单位。所以对于业内来讲呢，其实它是。有了更加丰富的这个产业拓展和商洽对接的一个合作渠道， 嗯嗯，是一个全方位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旅游它能够链接的行业，能够链接的部门太多太多， 是的， 嗯， 所以这些都在这个我们的综合馆当中有他们的展示。 对， 嗯， 最后一个是E4馆，这个也是这个广大公众比较热衷于去参观的，那么就是国际馆， 嗯， 主要是我们这个各境外的。参展旅游机构包括各国的国家旅游局呀、啊、还有一些旅游公司啊、 嗯、 等等，那么这个广大朋友们呢就可以不出国门可以领略到全世界各地的美景、 嗯、 美食和文化风情。 嗯，咱们一说的异域风情，每次这个旅博会上看到的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这些、 嗯、 这个参展商们， 他们会有丰富的活动。 对， 是的， 你经常会看到这个 有表演， 各种表演，各种头饰，各种服饰， 对，然后还有可以尝美食的。 对， 嗯， 这个是你最关心的。嗯，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展馆方面的一个情况哈。嗯，那杜总、接下来 我来补充一下那个展商的还有一些新的业态。 嗯哼， 啊，今年旅博会呢我们就刚才贾初介绍的一些比较全面，然后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业态的形式啊、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国际部分啊、 嗯、 因为今年是中欧旅游年， 对， 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欧洲的展团来参展、 嗯、 这个展团上就有12个欧洲不同国家的12个城市啊， 这个 十二个 欧洲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城市、这些城市是第一次到我们国内来参展，所以大家去可以了解他们更具体的，因为城市参展跟我们有国家旅游局的展位，他介绍他全国的，那么某一个城市来参展介绍的会更细一些。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咱们很多届往届的这个展会上来的更多的是以国家 对 这样的为代表的， 对， 那么接下来这个城市的部分呢，这是次是第一次在咱们旅博会上 就是 这样的面貌， 对，一个展团的形式 来呈现、而且是欧洲，因为中欧旅游年嘛，另外一个国际部分呢，我们今年有这个英国和澳大利亚两个游学的这个展位，专门是讲，因为我们正好这个时间高考完了，然后马上又假期了， 还真是 刚刚高考完，然后又要开始假期了，所以这个针对研学和游学旅游，这块我们今年有英国和澳大利亚的 这也是两个游学的热门目的地。 对，然后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到美食，我们今天日本、韩国有很多美食可以免费品尝的。 哇哦！ 然后那个国内这部分呢，我们今年有这个专门针对老年的这个旅游，然后有专门针对体育爱好者的，我们有这个叫有一个展台，它推出来一个叫定向运动，这个通俗一点讲，大家看过跑男那个节目吧，跑男那个节目就是从定向运动这个创意演变过来的，它的形式就是比较有趣味，然后这个展台呢现场还会做一些互动，就是请现场去参观的这个公众朋友们做亲子的，在现场做一个简易的一个定向运动的一个 像亲子 运动 会一样 对，就在展馆里面，可能他要求你去展去多少个展台去跑，在里面跑完了以后到个展台互动， 积累步数， 对，积累步数，还要去回答问题然后还要参加展台的互动，有的展台会送你一个奖品啊什么的，或者是参加一个互动， 有点闯关的意思了 对对对，有点那个意思对，这个展台，然后我了解到他们会在展会上推出来，就是加入会员以后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全部免费就针对展会推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在现场注册，然后注册完以后只要被认证了，然后以后这个公司的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活动，第一次活动可以是免费的 这个很好， 这个叫运动加这个体验式旅游 咱们把活动搬到了现场、 这个、对，然后这个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嘛，而且把亲子的情侣的概念加进来了。对， 我原来就在想，就是往届的这个展会上那么丰富的这个展会的内容，其实连接的部分呢，原来可能没有今天这么多。 对， 你今天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而且作为一个活动现场，我就觉得不浪费了。 是 而且里面让大家有更多趣味性了。 嗯哼， 而且有实用的部分。你刚才说了，他还可以给会员那个免费哈。 对，会 的 优惠措施。 对，我们还跟那个英孚英语一起做了一个互动的展台，然后他们在现场做一些课程，也是免费，给那个去现场的听众大家做一个，就是做免费的培训。 家长朋友们又竖起了耳朵，一定要带上小朋友一起去。 对， 所以今年这个整个展台的跟整个公众的这个互动的环节会增加了很多，会比较更丰富一些。当然我们传统的这种各大旅行社推出来的这种特价的线路，这个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然后有一定幅度的优惠。我们这个博览会一年一届嘛，就是相当于是给北京的和周边，我们现在我发现这个这几年我观察像天津啊河北来的专门就是为了展会来的人很 多， 对，除了我们北京的，对，周边也会很多，反正我们就是一年送一次福利嘛，给公众送个福利， 这个辐射作用还是挺大的。 对，很大，就是你错过这三天真的要等一年，因为他这个对于企业来讲，他如果常年降价他也有成本的约束， 对， 也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在展会的三天， 对， 相当于他做一个宣传促销，把宣传和促销的经费贴到产品里，然后给大家让利，对，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您说到这里我就多问一句了，因为这么多届的这个旅博会，咱们也有很多的参展的机构，刚才提到这些旅游的品牌啊，这些旅行社也好，旅行公司也好，他们的这些产品都在展会上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优惠售卖，这么多届下来以后，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反馈？来自这个展商的反馈，来自消费者的反馈，在咱们的北京旅博会上，他们购买的这些产品确实是很满意的产品吗？ 我们得到的反馈基本上都是这样，对，因为这些旅行社都是比较大品牌的旅行社，而且为了这个更进一步的细化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个我们主办单位北京旅游委还专门派这个质量监督的人员在现场然后有一个现场的质量监督包括我们现在工作也是很细的，就是说旅行社这个这个资质我们首先要进行审核然后它的产品也要报备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周末任你游。我们正在带您领略到的是下下周周末即将要举办的一场大型活动。 嗯， 我是袁毅， 我是张帆。那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第5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2018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的情况。我们马上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光临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北京市旅游委大型活动处副处长贾丽梅。贾处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坐在贾处身边的是咱们北京瑞莱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杜龙。杜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两位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大体的情况，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我们的广大听友来说，吸引力还是很强的。不仅有超底价的机会，关键是到那儿可以度过一个很亲子、非常祥和 的 周末。对，而且还不晒。 因为袁一是曾经到这个咱们的旅博会上采访过。 对，有采访也有直播。对 对对对，当时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印象很深刻。就我去采访那年是我实习嘛，在农展馆那一年。然后他定点儿就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这个机构，他们会组织一些表演。我那场正好看到了新疆舞的表演。那叫一个视觉盛宴。 袁一这个说的很好，他说定点，这个确实是我们在当中可以看到有个时间表示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赶上展会当中很多的活动，是吧杜总？ 对，我们在那个国家会议中心的序厅，我们一个舞台。舞台上有全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带来的表演团队。今年应该国内有西藏的啊，国际的有一些国家。我们今年呢，这个我再跟大家先说一些刚才介绍过的，就是怎么样去获得免费的门票。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些我们的公众号，就搜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就搜这个全称就能搜到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关注一下就可以获得一个二维码。拿这个二维码到现场就可以免费进了。因为现场我们如果您不事先注册的话，到现场是要花钱买票的。所以大家，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事先做一个预登记。这个比较好。另外呢，我们今年呢这个主宾国呢，刚才讲到国际的，我们今年有30个国家来，39个，将近40个国家来参加我们的展会。然后呢主宾国呢是希腊。 主宾国这次是希腊。 对，是希腊。因为中欧旅游年刚才说了中国的欧洲的城市，那么还有希腊，还有中东欧的像捷克。当然我们还有南美的一些 这个比较长线的这个旅游线路， 嗯， 像委内瑞拉呀、啊，啊，这个一些南美的国家，他们也是很重视来做一些宣传的促销， 嗯， 啊，那么国内呢，刚才我们就是更近一点的，刚才讲最远的，那么最近的就是我们北京周边，啊，大家周边游，也是我们展会推出来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北京的郊区线， 嗯， 啊，区线，我们。这个几乎所有的区县都大多数吧都来参加了， 嗯， 还有我们最临近的河北天津， 嗯， 那么河北呢是我们今年的主宾省，啊，河北重点了，要推一些这个适合于咱们北京市民度周末的一些旅游产品， 嗯嗯， 啊，这个专门有针对性的做一个推广， 嗯，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讲到吃，那除了这个日韩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品尝以外，我们北京最大的这个旅游企业首旅集团， 嗯， 他们把旗下几大这个板块全部集中起来，吃住行游购娱， 嗯， 啊，全部都集中起来，很大的一个展位在推广。 嗯， 那么我知道吃的这块就有很多现场试吃啊，这个品尝呀，啊， 嗯， 包括一些现场这个比较优惠的这个售卖啊， 嗯， 啊这些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很多咱们的著名的品牌都在首旅集团旗下， 对，北京的老字号几乎都在首旅集团旗下， 是是是， 嗯， 所以很多老字号在现场。他们今天几乎都组织过来了， 嗯，大家有时候会想说来北京的外地游客说要去很多老字号吃，你得花功夫啊，是吧，你得花时间啊，走很多地方，那这次有一个机会 一 站搞 定，这回应该可以吃一遍， 集中的， 啊，而且是免费的， 对， 吃得好还可以买点回去， 那么在活动方面我们还是要再来听一听杜总跟我们来说一说其中有哪些亮点啊，在这个展会上还有哪些这个方面让我们能够感觉到耳目一新，能够让我们来积极的参与到其中。 刚才介绍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定向运动， 嗯， 这个展台呢，因为是体育方面的啊，现场它整个把活动搬到了现场，所以大家参与度比较，可以事先报名，我们会有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事先报名，然后也可以现场报名，现场报名，然后还可以就是说作为会员，然后以后参加活动第一次就是可以全免费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的一些这个早教啊英语教育啊，包括一些小孩互动的一些东西，那么还有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葡萄酒的品尝啊，现场有一个，大家知道在我们北京北边有一个怀来河谷， 对 啊，怀来河谷他们这回是整个产区的协会，啊，组织他们产区的大多数的酒庄一起来现场做一个葡萄酒的一个推荐，品尝啊，还有这个当然也可以买了啊，喝得好可以买两瓶，少喝现场少喝点啊，尤其 开车的话， 开车的就别喝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离咱们最近的这个怀来确实是这是非常有名的， 对，我们现场今年还推出了这个温泉啊，北京和北京周边的温泉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小， 咱们温泉也 对温泉专门比较集中的，对，有几家温泉企业然后来参展啊，推出他们的这个温泉产品，当然还有房车，这个业态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 房车、露营公园都有啊。 现在这个 新的旅游业态， 这个咱们这些年的发展，关于房车的营地也好，房车的这个各项设施是越来越完善了。 对， 所以因为前段时间，我记得那一次是原因你不在，我们有一位演员来节目当中，他带着自己的孩子房车全国旅行， 哦， 一个人。一位女同志哈，带着自己的很小的孩子， 太厉害了！ 全国房车旅行，然后讲了讲他的计划。这次呢，他是一个试水，他先走了一些地方，然后已经在归程当中。大概几天之后，他回来之后还要在节目当中再来一次。提到这个房车，咱们北京县这个房车的发展，我没有想到这么厉害哈，啊！有好多房车这个出乎意料，就是他那个房车的那个形态，包括房车的设施各个方面，包括 以及露营基地的配合。 对，他说。他说现在已经基本上达到没有问题啊，我一直很担心，我说一女孩子啊，再带一个小孩子这出行这多危险，或者说都不方便，哎，这次这个旅行好像我们看到他整个在社交平台上的展示非常非常顺利，啊，这就证明咱们这个房车这么多年的发展确实是还是有很大的成果， 对，一种新的旅游业态，那个配套设施，这个行业的发展，包括这个国家一些政策的扶持和倾斜，行业发展很快啊，相关的露营地建设每年各个省都是很大规模， 对对对， 很快的在建， 对 对，房车增长也比较快，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房车的信息，我知道很多朋友心里是痒痒的啊， 对对对， 但是苦于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场合， 去了解， 对，我们展会上有房车企业这个进口的房车，然后还有房车露营公园， 专门有露营公园的展示，就是我们北京的露营公园，大家周末的时候其实可以去露营公园去露露营，可以体验一些户外的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下下周啊，我们提到的6月15号到17号，具体来讲呢，大家如果公众日16、17号两天，您可以到国家会议中心去了解一下。我想他们的这些专业的机构，他们会带来更详细的一些说明，更好的一些推荐。 对， 好，杜总，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展会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 啊？还有我们就是国内大多数的省都会组团来参加我们的展会，比如说我们最南端的海南省。带了很多这个 海南现在是个焦点啊， 对，海南是焦点。他们很大的一个展团今年会过来在北京做一个推介，因为一到冬天我们这个北方的，尤其我们北京的人去海南的非常多啊。 他们现在叫候鸟。 对，候鸟。海南的房子很多是卖给我们北京人的啊，但是现在海南限购了，这房子也是没买的人有点后悔。 但是这个海南他们在这边做的旅游的推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他们是景区、酒店，然后各种业态休闲度假。因为海南近这几年做了很多新的旅游业态，像一些旅游综合体。我能了解到的，像什么亚特兰蒂斯啊、长影100啊、什么高兰湖啊，一系列的这种综合体，就更符合这种休闲度假。还有比如说大家到海边做一些海边的一些旅游，什么潜水啊，什么游船、游艇啊。然后海南现在也在建这个邮轮母港，大家从海南出发去坐邮轮，这个推介，海南会有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推介。 所以我经常会听到这身边的人就是零碎的咱们在打听说海南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项目，其实这个机会也不能错过，你可以了解。 对，您到这个展会上，您整个海南的这个几乎是它19个市县的旅游委还有大的企业都是跟着这个展团来一起的，所以您可以到那儿了解比较详细的信息， 全域的了解一下。 海南也是全国的全域旅游示范省。 这是提到了咱们最南端的海南岛。 对，还有我们这个周边的像山东、广西、山西啊，这些省都是有组团来参展。那么我们的澳门今年也是也有个独立的展团来参加我们的博览会。对，所以这个 BITE 15年以来呢，这个已经形成它的一个品牌。这个我们的展卖区呢，这个大的旅行社会推出来一个一年一度的特价产品，真的就是仅限于3天。然后呢，我们的各省的旅游局、各国家的旅游局会做一些这个形象的展示。然后我们像首里这样的综合这个旅游综合的大的企业呢，它形象展示加现场的这种展卖和推广啊，都在我们的展会上。所以大家到这个展会上来以后呢，就相当于您3天的时间吧，比如说你一天在那儿待着，我觉得是逛不完的。然后相当于你全世界大多数地方可以走了一遍。 对，我们有了更多的系统的一些了解。 对， 其实刚才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两个方面，我觉得一个是在这个周末，或者说我们提到就是6月15号到17号啊，下下周的这个周末，咱们有赏心悦目的一面，也有淘到实惠的一面， 而且还可以深入去体验现场体验的。 对，有些体验式的活动。还有就是，其实大家生活在北京啊，就是我们北京周边，也未必都去到了，对吧？也未必了解那么清楚，可能大家有限的了解那么几个地方。但是我们这回北京市区、城区还有周边的，包括城区，这个我有的时候去这个东城、西城转的时候，都发现我真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就在我们身边，对，非常新的，还有开发出来一些这些有这种历史的、人文的这些旅游的景点。真的很值得去看。 对， 那么你到这个展台上，比如说你到了东城的展台上、西城的展台上，你把它整个这个区的旅游资源基本上可以了解清楚。 对， 因为你要全去跑，几天也跑不完。 对， 你都了解清楚以后，慢慢再去看，再去旅游。然后他们的这个做了很多很精美的那种介绍材料，真的很值得的去看一下。 感觉这次旅博会就是一个非常综合，然后很一站式的，大家也不需要受累，也不需要被晒，吹着空调，然后吃着好吃的，看着表演，把你所有的身边的，然后短线的、长线的、境内的、境外的，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请贾处长跟大家来说说这些年的这个变化啊，确实我们看到一次一次的升级，一次一次有新的我们的旅游的参展商到北京来和广大的旅游这个旅行者吧有一次这样碰面的机会。这个这么多年来的变化，使得咱们这一次最新的一次旅博会一个全新的升级也好，还是它可能带来更多的一些这样的影响，在您看来这一次的这个